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嘅女職業，我係肥佬黎。 你真大鑊，我真準備著草。我準備著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 好，大家好。咁啊，今日如果有机会大家听到做 live 嘅话咧，就基本上我就自己录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呢一刻咧，我就有啲嘢做，咁所以就自己行唔开啊。咁就今日基本上我两位拍档，因为有屋企陪嘅关系咧，佢哋都冇翻到嚟。咁但系今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机咧，就俾我自己斋吹 solo 一集。因为点解咧？有啲嘢就唔好牵涉到人。你知我对拍档非常之好嘅。咁有啲嘢唔好牵涉到人底下咧，咁我嘅自由度啊大啲，咁粗口可以讲多两句，私怨嗰啲嘢可以讲多啲，咁所以咧今集如果真系觉得 juicy 嘅话咧，系正常嘅。咁就过去嗰个礼拜，大家都听到老萧就好高调咁，即系对快必有啲批评啦，又或者系对人力有啲批评啦。咁其实成个网台界又或者，本来支持人民力量、人社两党嘅人咧，都非常之多花生嘅。咁但系好坦白讲，就呢啲就亲者痛、仇者快。好多人都觉得快必系一个好值得帮嘅人啦。咁冇理由咁批评佢啦。但系有啲人又觉得老萧嘅宗旨系啱嘅，佢唔支持种族仇恨，佢唔支持一啲比较暴力、比较激进嘅抗争手法。又或者佢希望人力同泛民合作多啲，如果有快必呢个人喺度呢，基本上就冇办法合作㗎啦咁样。咁今日我就尝试用少少时间呢讲我自己嘅睇法。咁因为其实我身份比较特殊嘅，大家都知道我2012同埋2011呢系基本上跟人民力量呢支旗都选过两次。咁但我从来都唔系党，佢哋所谓嘅党，又或者呢个组织上面一个揸旗嘅人，系咪亦都唔系一个好高调嘅人。咁但系我唔揸旗唔高调唔等于我对呢个组织冇睇法，又或者唔代表我对呢个组织入面嘅人都冇睇法。但系只不过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支持者，尽量公开少批评呢啲人，又或者尽量公开少讲我对呢啲人嘅睇法呢，系对个组织最好嘅。因为点解揸住支咪呢，虽然个节目唔系好多人听，我唔好似人哋咁吹，成日话自己嘅节目好多人听，政协又听啊，西环又听，乜七乜七。问题就系话你揸住支咪真系要好小心，因为点解？当你讲错一样嘢嘅时候，人哋会觉得你讲嘅系流言嘅一部分，又或者人哋当咗系鬼故咁听呢，咁对唔同人嘅影响呢都系未能够知嘅。咁所以其实呢个节目播出街嘅时候，大家都知道一阵老萧就会可能喺佢自己嘅节目做，喺逍遥游度公布一啲消息啦。咁嗰啲消息系好系坏就见仁见智啦。但系我口好肯定，佢公布嘅消息呢系有好多人知嘅。多嘅意思可能十个八个，问题就系话呢十个八个会唔会同其他人讲呢？咁就系嘛，你哋諗啦。咁亦都知道网上面呢都有人流传緊一阵老萧讲嘅说话。其实我自己就咁样睇，我冇问过人呢个消息呢，我有。问题就係话知道呢个消息 first hand 嘅人，即係第一个即係第一手知道呢个消息，即係譬如佢系老萧身边嘅人啦，又或者佢同老萧不嬲有去交流啊，有去偈倾啊，咁佢当然系 first hand 知道呢个消息啦。问题就係话如果你系一个第一手知道呢个消息嘅人，你会唔会主动咁唱开去？即係好坦白讲呢嘢我就好鄙视嘅。咁你上开网你都知道边一个流传緊老萧一间讲嘅嘢，又或者佢系咪接人网啊，系咪唔做啊，系咪退休啊，呢样嗰样啊。咁当然就系话我八返嚟梗系有我办法啦。问题就系话我八完我唔会喺自己 Facebook 讲囉。咁好坦白讲，如果你知道呢个消息喺 Facebook 讲，又或者公开俾人估，如果你唔系 first hand 第一手嘅人，我都觉得无可无不可嘅。因为老实讲，你当食花生啫，其实就冇人知道呢个消息真定假。问题就系，如果你系确定咗呢个消息，你主动咁同人讲，咁你究竟咩心态呢？你真系当系一包花生咁俾人食，俾人剥，俾人开，真系最惨呢啲人就 即係留返最尾一節先講下。咁其實第一節我會想講乜呢，第一節我想講選舉嘅。咁大家亦都知道上個禮拜老師亦都擺咗好多時間去講選舉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我覺得如果呢一刻去討論2016立法會分區直選呢一樣嘢，基本上即係容許我咁講啦，就比較幼稚少少。因為點解？唔好講到咁遠，淨係講今年新東嘅補選，冇人知道初一會發生一件咁嘅事喎。咁亦都每一個投票或者唔投票嘅人都知道，而初一發生嘅事呢，其實係對成個選情呢有咗一個非常之大嘅關鍵作用。因為如果冇初一嘅事，梁天琦三個字唔會咁快喺選民心目中呢係得到認識嘅，這個肯定嘅。咁因為梁天琦嘅冒起呢，亦都會出現咗，就係臨補選之前嗰一陣子大家都喺度講緊6號同7號之間嘅關係，究竟佢哋係敵友啊，究竟係大家係唔同路線啦、啊、定還是係咩關係都好啦、啊、咁係咪我支持6號就一定要爭7號，或者vice versa 呢？咁其實我覺得當然唔係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冇初一呢件事去撥得咁行，所謂叫本土意識，又或者你所支持嘅本土意識究竟係咪仇警啦，係咪應該武力抗爭啦，係咪應該所謂叫支持香港獨立啦，係好多件唔同嘅事嚟嘅。問題就係話，大家去將個焦點，如果呢個政府警察利用公權力去欺負市民，我對抗呢啲公權力，我係咪叫贏呢？咁我係咪就係叫站喺政府嘅對面，所以我支持本土，所以我要支持楊天琦呢？咁其實係即係非常之跳躍思維，或者非常之簡單嘅一個思考就好啦。咁好難一概而論嘅。問題就係話，如果將嗰個發生嘅事件套用落去今年所謂叫2016嘅新立法會直選裏面呢，其實家陣只係4月頭啫。你如果將自己代入去本土派嘅思考模式，你會覺得一個乜嘢嘅香港會對你自己嘅選情最有利呢？咁樣咁宏觀啲嚟睇，如果係講緊全香港五區直選嘅話，咁大家都知道五區直選呢分別都有本土派人士參與㗎。咁有啲就可能係教主啊、陳文嗰堆啦，有啲就可能係青年新政啊、本文前啦、啊，咁你亦都有啲係可能係學生啦、啊，咁呢其實好多堆人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本土派嘅支持者，真係咁唔好彩，九月選舉之前又有一單可能又係差佬開槍，甚至乎可能就大打出走，有可能就唔知點樣攻咗入去立法會啊，攻咗入去梁振英官邸啊，咁諸如此類咁嘅事，咁其實呢啲咁嘅 spontaneous 嘅事件呢，對個選情呢其實起到個作用真係好大嘅。因為你唔好記，即係唔好忘記，當你一有衝突、一爆大鑊嘅時候呢，其實兩邊都使用佢所謂嘅叫對等暴力嘅。咁問題就係話，你自己所謂嘅對等暴力，你可能用赤手空拳打啦，你叻到最巴閉初一嗰日都係掟磚啫，最多都係燒車啫，你未至於夠僵到攞個垃圾桶車落去周生生個門口度，跟住搶曬啲金器，跟住燒埋間鋪啊，冇發生過啊嘛。問題就係話，你所謂嘅對等暴力就可能係推嘅差佬，甚至乎可能最巴閉掟下磚啊，打低嘅差佬。問題就係話，如果下次有相同類似嘅事件，差人會點樣應付呢？即係好坦白講，開槍係好正常嘅。因為差佬覺得你打佢嘅時候，佢嘅生命就受到威脅㗎啦。咁佢啡你呢，佢個 report 係寫得到嘅。而且我覺得就算真係啡低一個半個所謂叫做死因研究庭去裁決嘅時候呢，有示威者俾流彈打死呢，即係我自己咁估啦，即係都係死於不幸㗎啫。你就冇得話嘩人哋差佬開槍啊，點解呢班手無寸鐵嘅示威者點解差佬會開槍對付啊。咁你睇下官點講囉，你睇下社會嘅輿論點講囉，你睇下外國媒體嘅報導點講囉。因为嗰日第二朝，其实我好清楚自己就系、是，嗰晚我自己夜晚去完街之后就唔系太夜瞓嘅啫。咁基本上开窗嗰刻我啊眠咗噶啦。问题就系第二朝我起身嘅时候咧，咁我都揾咗相关嘅报道，即系譬如 BBC 啊，例如系 CNN 啊，人哋报道呢件事咧， 大体上佢都知道呢个冲突唔系话在于当晚究竟个熟食市场又或者嗰啲小贩有冇俾人欺压，而系大家都知道呢个系一个政治两极化嘅一个爆发点嚟嘅，大家都系藉住呢一件事擦枪走火，大家痛痛快快打剂嘅啫。问题就系话你唔见到有外国嘅传媒啊新闻社去报道香港差人开枪系错嘅。吓、啊，你自己觉得差人开枪好暴力啫，人哋冇咁讲过嘅。好啦，到下次人哋真系开枪嘅时候，打死你一个半个，咁、你睇下人哋美国咯。如果真系有暴乱发生嘅时候，差人开枪开催泪弹，几咁普通咧，系嘛？咁你知道有催泪弹嘅时候，你咪就系蒙住块面，遮住个鼻，你咪照样出去掟翻砖，系嘛？即系掟完件事都系要完嘅。问题就话你唔好以为就系话你逼到差佬开枪，会令到人哋觉得舆论上。啊，会企喺你呢边帮你啲示威者，系唔会嘅。问题就系话，真系社会有人好简化咁睇呢件事，差佬开枪就系唔对，差人开枪就系唔啱，咁就冇有讲噶啦。讲选举 ，OK， 咁什么先叫有意义嘅选举呢？咁好坦白讲，既然头先我哋讲咗，又或者上个礼拜老萧讲个嗰种形式，我唔认同系一个公平嘅，又或者系一个理性嘅分析。因为好坦白讲，你照样攞每一堆嘅名单，我觉得呢条名单跌几多票，嗰条名单会有几多票嘅支持，咁其实吓唔发生嗰啲事，又或者中间而家至到九月咩事都唔发生，咁你或者都可能有得 project 一下。咁你如果有咁啊，点 project 咧？系咪？咁所以就咁讲票数，我觉得呢个党跌多跌少，呢、这个党有几多票增长，其实就太过靠简单制。咁如果我会点样讲呢？咁其实我会将几个政党或者每一个政党嘅支持者分开嚟睇，因为点解呢？大家呢一刻只可以讲嘅系唔同界别嘅选民，又或者唔同政党嘅支持者喺而家嘅政治氛围里面，佢会点样睇佢而家嘅政党。又或者呢个政党帮唔帮到佢 ？OK， 点解我会咁讲？系因为呢一样系最扎实嘅。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嘅本身嘅票源，系咪？又可以唔同嘅，即系譬如街工嘅票源同公民党嘅票源咧系冇得比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公民党系个个都做律师，个个都系医生啦，系嘛？个个都系专业人士嚟嘅。咁支持梁耀忠嘅人点会支持公民党咧？系咪？唔系话纯粹系一个政治光谱里边嘅人嘅流动。就可以解释到个选举结果，又或者可以 project 到个选举嗰个预期出嚟。呢一样嘢我系唔认同嘅。咁首先讲下我对民协、工党、街工支持者，其实呢一部分嘅支持者呢，点解佢哋会有票返嚟呢？好坦白讲，就因为佢哋每一个党佢哋嘅议员其实做咗好多年，咁基本上又或者佢哋喺地区上有唔同嘅装脚呢，就可以喺政府度攞到一啲资源呢，就到地区工作嘅。咁问题嗰啲地区工作就唔系话一般民主党嗰啲装脚，而佢系可能会透过啲非牟利嘅团体啊，一啲福利嘅机构啊，举办一啲唔同嘅课程啊，一啲唔同一啲小组啊。咁变咗佢呢系可以用一啲多啲嘅方法接触到佢嘅选民。变咗有参加呢啲课程或者有参加呢啲地区活动嘅人呢，就会变咗佢系呢个政党嘅基本支持者啦。咁你话喂街工嗰啲民协嗰啲做得最多系乜呢？嗰啲系职业再培训嘅课程。嗱呢啲嘢就好紧要啦。即系当一个人彷徨无助俾老板炒鱿鱼嘅时候呢，第一件事系諗点搵工嘅。问题就系话俾人炒鱿鱼三四十岁佢冇嘢做呢，基本上第一件时间就系搵嘢读。系咪？咁你读下冲咖啡又好，你读下点样去做水吧又好，又点样读下基本电脑入门课程咧？其实街工咧、民协咧系做咗好多啲课程嘅，又或者协办咗好多啲课程嘅。咁而真系去读嗰啲人咧，基本上都会好容易接触到街工又或者民协嘅选民。工党就另计啦，因为工党可能佢真系自己支持好多唔同工会去争取佢自己嘅权益啊。咁你见到有啲咩罢工啊，维他奶嗰度有人罢工啊，屈臣氏蒸馏水有人罢工，咁你又见到李卓人出嚟噶啦。咁你基本上你如果系同嗰啲相对嘅工会系合作多咗咧，佢亦都有自己嘅支持者。咁你就算系而家呢个政治氛围，你谂下梁振英施政好定唔好，对呢班人。佢点样睇工党，佢点样睇街工，佢点样睇民协呢？其实老老实实就冇乜分别嘅。咁所以你可以预计 相关嘅政党，我先讲嗰几个咧，基本上佢票数咧唔会话变动得好大嘅。咁所以喺呢一部分嘅政治光谱，你唔好諗住就係话，哎，我原本支持开阿梁耀忠嘅，哇而家唔得啦，打差人啦，又或者调转嚟睇，哇差人开枪啊，打示威者啦，咁我突然会觉得梁耀忠帮我唔到，於是我会投向一个比较激进嘅进步力量，例如人社啊、人民力量、社民连啊，又或者甚至乎哇一个唔觉意，我觉得唔得，要支持陈云，咁其实真系冇乜可能发生嘅呢件事，咁所以佢哋嘅票数系相对地稳嘅时候咧，你如果真系计算个政治帮谱嘅选民流动咧，你系好难计到嗰啲票嘅，所以。我嘅判断呢啲党呢喺九月嘅选举呢唔会有票数上嘅重大分别。咁第二个 sector 就係民主党公民党啦。咁大家知道民主党系泛民光谱里面最多地区庄脚嘅政党啦。咁其实除咗所谓叫呢啲婆仔票，因为呢啲婆仔票系唔易拉嘅。大家去真系选过区选，又或者真系去做过选举 campaign 呢，你会发觉地区上面呢支持者呢其实好难笼络嘅。因为点解？如果你真系喺嗰区做开嘢嘅，做开庄脚，做开地区嘢嘅，你就好容易识到嗰啲婆仔。嗰啲婆仔就一个楞四个，因为点解系打牌嘛？咁你随时咧一班麻雀脚咧有十零廿票咧，你喺个地区里边咧有三五百票呢啲咁嘅票咧系好容易嘅啫。问题就系话，当你组织呢啲地区票，究竟呢啲人支持嘅系咩咧？咁啊，纯粹支持佢自己识你咁简单啫。咁你唔好期望佢会睇你政纲，你都唔会期望佢究竟睇你咩党吓。无论你系乜嘢党，就算你变咗过去民建联咧，冇分别嘅，照样投票俾你嘅啫。咁所以就算系建制派碎片化，系咪就系话我呢啲票话即刻你揾第二个人嚟选，跟住我会即刻转咗落你个 account 度咧啲票，其实系唔会，都系跟翻地区装脚啫嘛。咁所以民主党咧。啲票数呢你当然可以打个折，因为点解民主党嘅第二部分即係第二堆支持者呢就会系经历过六四嘅上一代嘅香港人。因为六四嘅时候八九年我九岁嘅啫。咁但系你諗下自己如果系一个七八岁嘅僆仔又或者一个十岁八岁嘅僆仔，你爸爸妈妈呢就会好可能真系参与过六四嘅风雨大游行喎。咁嗰部分人因为喺嗰时呢喺香港俾佢可以选择嘅政党就真系唔多嘅。咁所以九十年代民主有即系香港有直选以嚟呢，咁佢好可能就纯粹见只白鸽就象征住香港争取民主呢佢就会投落去㗎啦。咁而一直以嚟去到2012年有人民力量之前呢，我真係唔觉得个香港嘅政治氛围呢会大到话有第二个政党你会投咗去第二度㗎。咁即係除咗公民党嘅冒起之外。咁所以民主党嘅票呢基本上你会佛斯到一班人就係话真係觉得呢一种意识形态帮唔到佢。咁佢好可能就係2012嗰年呢就已经所谓叫弃暗投明啦，係咪可能又或者早在2008呢就已经投咗社民连，又或者已经系投咗去人民力量㗎啦。咁你唔好忘记就係话喺无论喺新西啦新东啦民主党出咗唔止一条名单嘅。咁你变咗喺大家互相拉扯嘅情况之下，就会变成新西又冇咗一席，咁新东就得刘慧卿嗰个选到。咁嚟緊呢届呢基本上就老老实实唔会嘅。因为其实基本上都系一个公开嘅秘密，就是、你会知道民主党呢其实都会 focus 喺每区一席。咁变咗就系话你会唔会真系会睇到啲票数会上落好大呢？咁你就只係可以呢睇到一样嘢嘅啫。有啲票数你话新东喂林卓廷够唔够班，系咪真係可以保得住嗰席呢？咁呢样嘢两睇。因为点解咁上一届新东嘅票数呢刘慧卿係37,000，咁就蔡耀昌就10,000，咁就係啦两条名单。咁就是、计埋王成志呢21,000。咁37,000加21,000加多10,000呢睇下先。係啦。咁呢基本上37,000, 21,000, 58,000, 58,000加埋蔡耀昌呢就60,000+票。你位60,000+票攞唔到一席呢就好奇嘅。咁我计王成志佢可能又系所以叫会出返新东嘅直选。你话要个政党40,000票跌到一票都冇呢就真係好难嘅。 咁大家都知道，可能林卓廷本身佢全港嘅知名度唔够啦，又或者佢而家做大围标嘅嘢，其实接触到唔系全部嘅新东居民啦，咁啲人唔识佢 ，well 系嘅，咁但系你话佢真系会跌到佢自己选唔到咧，就好难嘅又系，咁好啦，讲到人社啦，咁大家知道支持人社嘅系咩人咧？基本上嗰啲人唔係話從地區嘅認識上面會認識呢班人，咁好坦白講啦，多數係聽網台嘅人啦。咁咩叫多數聽網台嘅人呢？咁多數佢係留意新聞、留意時事嘅人啦，會上網啦，會用呢個社交網絡啦，咁佢會比較容易接觸到同佢思想上面相近嘅朋友啦。於是佢會喺朋友嘅 Facebook 當中知道人哋聽網台嘅時候咧，佢又聽咯。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呢班人咧係非常之政治嘅阅读能力，又或者佢嘅分析能力系比较强嘅，咁变咗真系会有政治光谱上面嘅选民流动咧，你就真系会睇呢一个 sector 嘅选民。咁但系你话快必会唔会输？长毛啲票会唔会跌？我觉得就咁样睇。其实唯一一样喺区选直选里边有意义嘅估量咧，就系睇每一个直选选区里边嘅美籍。因为我点都系咁讲咧，就算你点样碎片化，你都系唔系讲紧你得票最多嗰个人选唔选到 ？Alright， 你系讲紧得票最少个人，究竟佢二万七千票攞唔攞多席？又或者你碎片化到一个程度，有三个人咧同时系得万八票啫，点解万九嗰个会赢？又或者点解一万八千九百票嗰个会赢？系咪？咁唯一一样可以理解嘅就系究竟。佢自己嗰个直选选区里面美籍系几多？咁而家我只系讲泛民，咁讲紧香港岛，民主党上届系40,558票，人力16,670票，工党咧阿卢乐工党咧就31,523票，即系鸡仔兰嘅鸡仔兰嗰度飞，咁公民党就74,475票，咁基本上呢啲 contender 咧，除咗公民党之外，系攞特别多票，因为佢陈淑庄排第二嘛，咁啊输咗啦。咁如无意外，陈淑庄排第一咧，呢条飞就好稳嘅。问题就话你睇到落去最尾嗰席，而家最尾嗰席咧就系黄国兴攞咗嘅27,336，咁真系要挟到呢27,336票，跟住落嚟嗰两党系边党咧？一党咧就卢乐。劳乐佢自己一条飞咧就16,900票，同埋一条飞就自由党嘅17,000票。OK， 咁即系基本上系人力自由党同劳乐嗰啲飞咧就争紧个美籍。咁如果你话人力加埋劳乐啲票真系可以威胁到黄国兴嗰27,000咧，呢、這个估算都系合理嘅。问题就话你估算呢一啲飞喺本土派参选嘅情况之下，佢攞唔攞足？咁当然都系大家都系讲紧碎片化嘅情况啦，系咪？咁所以你话而家有冇一条飞你话稳咧？我就真系唔知，系咪？咁你加上许智峰如果选港岛，咁你觉得得唔得就又系见仁见智啦，系咪？因为我唔系嗰边嘅支持者，对佢认识唔多啦。咁如果我真系估，泛民里边，如果今届喺港岛有十条飞，占咗两条系一条本土派，一条系学生嘅话，如果任我估，我估美籍咧，可能都系两万票咁上紧。咁当然呢一刻你就要睇下阿戴耀廷嘅雷动计划，又或者雷动计划 version 2，究竟喺最尾嘅时间吓、有几多香港人知道，又或者有几多香港人愿意参与？你话喺港岛啊，又学生飞，又本土飞，人社就算加埋一条飞，好老实讲，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危险嘅。因为你始终一个屋企配票咧，你如果有即系三票里边有一票，我要配俾啲进步力量，又或者三票里边我两票配俾啲进步力量，好多时你系配咗落两条都唔会赢嘅飞里边，咁基本上你又会嘥咗啲票嘅啊。咁唯独是就係希望阿戴某就喺呢几个月里面尽量去宣传，如果一个配票嘅情况，希望就係话你配票，就算你决定将你屋企嘅配票系统配俾一个政团，你就一系就投晒俾学生，你系一系投票俾本土派，你系一系投晒俾人社。你如果系两边都投嘅话，基本上你系两边都所谓抹杀咗机会。咁、就 港岛嘅情况就真系你要睇临尾戴耀廷究竟佢点样宣传嗰个雷动计划啦，吓，即系有一万个人 sign up， 又或者有二万个人 sign up， 咁就好明显戴耀廷就想做一个咁嘅 kingmaker， 咁啊，我希望佢成功。